编年记上第十二章。当大卫尚在逃避客氏的儿子撒乌尔时，这些人就来到七克拉格投奔大卫。他们都是些勇士，善于作战，能左右开弓发矢射伤的人，是本雅明人，为撒乌尔的同族兄弟。为首的是阿西厄泽尔，其次为基贝亚人舍玛雅的儿子约阿士，阿茨马韦特的儿子耶齐尔和培勒特贝拉加和阿纳托特人耶胡，基贝红人伊士玛雅，他在三十勇士之中，且是三十勇士的首领，还有耶勒米亚、雅哈齐尔、约哈南和格德尔人约扎巴德、厄路斋、耶里摩特、贝阿里亚、舍玛利亚和哈里夫人舍法提亚、厄尔卡纳、伊什雅、阿扎勒尔、约厄泽尔和亚韶贝罕。科拉黑人又有格多尔人耶洛罕的儿子约厄拉和泽巴迪亚。有些加德人到旷野的山寨中归顺了达卫，他们是孔武有力、精于作战、能使用藤牌枪矛的勇士，面貌相似狮子，敏捷有如山上的羚羊。首为厄泽尔，次为敖巴迪亚，三为厄里亚布，四为米舍曼纳，五为耶勒米亚，六为阿泰，七为厄里尔，八为约哈南，九为厄尔扎巴德，十为耶勒米亚乌，十一为马格邦乃。这些人都是加德的子孙，军队的首领，小者可抵百人，大者可抵千人。就是这些人在一月里，约旦河水涨到两岸时，渡过了河，使平原所有的居民东奔西逃。此外，又有本雅明人和犹大人来到山寨见达卫。达卫出来迎接他们说，如果你们带来平安，有意协助我，我的心就与你们相契合。如果你们来是为将我这无辜的人出卖于敌人，愿我们祖先的天主予以鉴察，予以审判。当时天主的神充满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阿玛塞身上，他遂说，达卫，我们属于你，叶瑟的儿子，我们来协助你，平安，愿你平安，愿协助你的也都平安，因为你的天主扶助了你。达卫便收留了他们，为他们为部队队长。当达卫与培勒舍特人一同去攻打撒乌尔时，也有些莫纳协人归顺了达卫。其实达卫并没有协助培勒舍特人，因为培勒舍特人的首领一决将他遣回，说怕达卫拿我们的头去向他的主人撒乌尔投诚。达卫回七克拉格时，莫纳协人阿德纳、约扎巴德、耶迪厄尔、米加尔、约扎巴德、厄里胡和七勒泰都归顺了他。他们都是莫纳协人中的千夫长，这些人皆同达卫攻击了一群贼寇，他 他们皆是孔武有力的勇士，成了军中的官长。前来协助大卫的人日渐增多，以致成了一强大的兵团，有如天主的军旅。来到赫贝隆达卫前，欲把撒乌尔的王位依照上主的命令交于达卫，而准备出征的人数如下：犹大子孙中直盾直枪的武装战士6800人，西摩盎子孙中英勇有力的战士7100人，勒卫子孙中4600人，亚郎家族的族长约亚达与他的侍从3700人，少年勇士扎多克和他的家人22个军官，撒乌尔的同族本雅明子孙中3000人。直到那时止，他们多半支持撒乌尔家。厄弗拉因子孙中20800人都是有力的勇士，在自己家族中也是有名望的人。莫纳协半支派中报名来立达卫为王者18000人，伊撒加尔子孙中是实务指导以色列应如何行事的人，有族长200人，同族的人都听他们的指挥。泽布隆子孙中能上阵作战，会用各种武器，一心一意助战的有50000人。纳斐塔里子孙中军官1000名，直盾直枪跟从他们的有37000人。丹子孙中能上阵作战的有28600人。阿歇尔子孙中能上阵作战的有40000人。约旦河东岸勒乌本族、加德族、莫纳协半支派中能持各种兵器作战的共有12万人。以上这些人都是军人，有行武训练的战士诚心来到赫贝隆，要立达卫为全以色列的君王。其余的众以色列人也都一心要立达卫为王，他们在那里与达卫同住了3天，一同饮食，因为有他们的弟兄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切。附近的人以及远至伊撒加尔、泽布隆和纳斐塔里的人都用驴、骆驼、骡和牛给他们带来大批食品、面饼、无花果饼、葡萄干饼、油和牛羊，因为当时在以色列充满了快乐。